你好，我是盛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的第十讲，欢迎回来。在前面的基础篇里啊，我们对网络编程涉及到的基础知识进行了梳理，那主要内容包括 CS 编程模型、 TCP 协议、 UDP 协议和本地套接字等内容。在提高篇里呢，我将结合我的经验引导你对 TCP 和 UDP 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学习完提高篇之后，那我希望你对如何提高 TCP 及 UDP 程序的健壮性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从而为深入理解性能篇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前面的基础篇里，那我们了解了 TCP 四次挥手，在四次挥手的过程当中，发起连接断开的一方会有一段时间处于 time wait 的状态。那你知道 time wait 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在面试和实战当中， time wait 相关的问题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难题。下面呢，就请跟随我一起找出隐藏在细节下的魔鬼吧。让我们先从一例线上故障说起。在上一次升级线上应用服务之后，我们发现该服务的可用性变得时好时坏，一段时间可以对外提供服务，一段时间突然又不可以，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运维同学登录到服务所在的主机上，使用 netstat 命令查看后，才发现主机上有成千上万处于 time wait 状态的连接。经过层层剖析之后呢，那我们发现罪魁祸首就是 time wait。 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应用服务需要通过发起 TCP 连接对外提供服务，那每个连接会占用一个本地端口，当在高并发的情况下， time wait 状态的连接过多，多到把本机可用的端口耗尽，应用服务对外表现的症状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了。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处于 time wait 的连接被系统回收并关闭之后，释放出本地端口可供使用，应用服务对外表现为可以正常工作，这样周而复始，便会出现了一会儿不可以，不过一两分钟又可以正常工作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 time wait 连接呢？这要从 TCP 的四次挥手说起。我在文稿当中放了一张图， TCP 连接终止时，主机1先发送 fin 报文，主机2进入 close wait 状态，并发送一个 ACK 应答，同时主机2通过 read 调用获得 EOF， 并将此结果通知应用程序进行主动关闭操作，发送 fin 报文。那主机1在接收到 fin 报文后发送 ACK 应答，此时主机1进入 time wait 状态。主机1在 time wait 停留持续时间是固定的，是最长分节生命期 MSL 的两倍，一般称之为 2MSL， 和大多数 BSD 派生的系统一样，Linux 系统里有一个硬编码的字段，名称为 TCP Time Wait Lan， 其值为60秒。也就是说， Linux 系统停留在 Time Wait 的时间为固定的60秒。过了这个时间之后，主机1就进入 Close 的状态。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先想一想，稍后我会给出解答。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哈，只有发起连接终止的一方会进入 Time Wait 状态。这一点面试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进入 close 的状态，而要停留在 time wait 这个状态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最后的 ACK 能让被动关闭方接收，从而帮助其正常关闭。 TCP 在设计的时候啊，做了充分的容错性设计。比如 TCP 假设报文会出错，需要重传。在这里，如果途中主机1的 ACK 报文没有传输成功，那么主机2就会重新发送 fin 报文。如果主机1没有维护 time wait 的状态，而直接进入 close 的状态，它就失去了当前状态的上下文，只能回复一个 RST 操作，从而导致被动关闭方出现错误。现在主机1知道自己处于 time wait 的状态，就可以在接收到 fin 报文之后重新发出一个 ACK 报文，使得主机2可以进入正常的 close 的状态。第二个理由和连接化身和报文迷走有关系，为了让旧连接的重复分节在网络中自然消失。那我们知道，在网络当中经常会发生报文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路由器重启、链路突然出现故障等等。如果迷走报文到达时发现 TCP 连接四元组所代表的连接不复存在，那么很简单，这个报文自然丢弃。考虑这样一个场景哈，在原连接中断后又重新创建了一个原连接的化身，说是化身其实是因为这个连接和原先的连接四元组完全相同，如果迷失报文经过一段时间也到达， 那么这个豹纹会被误认为是连接化身的一个 TCP 分节，这样就会对 TCP 通信产生影响。所以 TCP 就设计出了这么一个机制，经过 2MSL 这个时间，足以让两个方向上的分组都被丢弃，使得原来连接的分组在网络当中都自然消失，再出现的分组一定是新化身所产生的。划重点哈， 2MSL 的时间是从主机一接收到 FIN 后发送 ACK 开始计时的，如果在 time wait 的时间内因为主机一的 ACK 没有传输到主机二，主机一又接收到了主机二重发的 FIN 报文，那么 2MSL 时间将重新计时。道理很简单，因为 2MSL 的时间目的是为了让旧连接的所有报文都能自然消亡，现在主机一重新发送了 ACK 报文，自然需要重新计时，以便防止这个 ACK 报文对新可能的连接化身造成干扰。过多的 time wait 的主要危害有两种，第一呢是内存资源占用，这个目前看来不是太严重，基本可以忽略。第二是对端口资源的占用，一个 TCP 连接至少消耗一个本地端口，要知道端口资源也是有限的，一般可以开启的端口为32768到61000，如果 time wait 状态过多会导致无法创建新连接，这个也是我们在一开始讲到的那个例子。在高并发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对 time wait 做一些优化来解决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例子，该如何办呢？一个暴力的方法是通过 sys_control 命令将系统值调小，这个值默认为18000，当系统中处于 time wait 的连接一旦超过这个值时，系统就会将所有的 time wait 连接状态重置，并且只打印出警告信息。这个方法过于暴力并且治标不治本，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不推荐使用。第二个方式就是调低 TCP time wait lag， 重新编译系统。那这个方法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缺点是需要一点内核方面的知识，能够重新编译内核，我想这个不是大多数人那都能接受的方式。英文单词 linger 的意思为停留，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套接字选项来设置调用 close 或者 shut down 关闭连接时的行为。设置 linger 参数有几种可能，如果 L on off 为0，那么关闭本选项， L linger 的值被忽略，这对应的默认行为 close 或 shut down 立即返回。如果在套接字发送缓冲区中有数据残留，系统会将试着把这些数据发送出去。如果 L on off 为非0，且 L linger 值也为0，那么调用 close 后会立刻发送一个 RST 标志给对端，该 TCP 连接将跳过四次挥手，也就跳过了 time wait 的状态，直接关闭。这种关闭的方式称为强行关闭，在这种情况下排队数据不会被发送，被动关闭方也不知道对端已经彻底断开，只有当被动关闭方正阻塞在 receive 调用上时，接收到 RST 时会立刻得到一个 connect reset by peer 的异常。如果 L on off 为非0，且 L linger 的值也为非0，那么调用 close 后，调用 close 的线程就将阻塞，直到数据被发送出去，或者设置的 L linger 计时时间到。第二种可能为跨越 time wait 的状态提供了一个可能，不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不应该值得提倡。那么 Linux 有没有提供更安全的选择呢？当然有，这就是 netipv4.tcp.tw/reuse 选项。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 Linux 系统对它的解释，这段话的大意是从协议角度理解，如果是安全可控的，可以复用处于 time wait 的套接字为新的连接所用。那么什么是协议角度理解的安全可控呢？主要有两点，一，只适用于连接发起方，二，对应的 time wait 状态的连接创建时间超过一秒才可以被复用。使用这个选项还有一个前提，需要打开对 TCP 时间戳的支持。要知道 TCP 协议也在与时俱进当中， RFC 1323中实现了 TCP 拓展规范，以便保证 TCP 的高可用，并引入了新的 TCP 选项，两个四字节的时间戳字段用于记录 TCP 发送方的当前时间戳和从对端接收到的最新时间戳。由于引入了时间戳，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2MSL 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因为重复的数据包会因为时间戳过期被自然丢弃。那在今天的内容里，我讲了 TCP 的四次挥手，重点对 time wait 的产生作用以及优化进行了讲解。你需要记住以下三点： 一呢，他们 wait 的引入是为了让 TCP 报文得以自然消失，同时为了让被动关闭方能够正常关闭。二，不要试图使用 so linger 设置套接字选项，跳过 time wait。三，现代 Linux 系统引入了更安全可控的方案，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复用 time wait 状态的连接。最后，按照惯例，我留两道思考题供你消化今天的内容。一，最大分组 MSL 是 TCP 分组在网络中存活的最长时间，你知道这个最长时间是如何达成的呢？换句话说，是怎样的机制可以保证在 MSL 达到之后报文就自然消亡了呢？二， RFC1323 引入了 TCP 时间戳，那么这需要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定义一个统一的时钟吗？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如果通过这篇文章你理解了 time wait， 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